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王哥。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9月16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3D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9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高速路方面，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位于桥到北高桥，京城高速进京方向北七家桥，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回龙观到上清桥，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收费站到大瓦窑桥，京开高速进京方向新发地桥，京沪高速进京方向大洋房桥，以上路段是行驶比较缓慢的路段。另外，天津河北各条高速是目前行驶比较正常的。今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北京朝阳一例咽拭子初筛阳性复核阴性，排除新冠，临时封控区解封。 福建厦门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8例，张伯礼表示，一个月内有望控制住这一轮疫情。 3D 热点，2021中关村论坛将于9月24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会议规格全面升级。 2021北京时装周开幕，永久会址将落户张家湾设计小镇。 2021年中国天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开幕，现场集中签约项目10个，总投资约76.45亿元人民币。 2021一带一路长城国际民间文化艺术节开幕，多场活动将在廊坊和秦皇岛举办。 国际电讯，伊朗至阿富汗商业包机航班恢复，19名乘客乘机从阿什马哈德抵达喀布尔。 欧盟委员会主席呼吁继续在全球加强新冠疫苗接种。 文体方面，云上北影节线上影展开幕，近100部国内外优质影片可以在线观看。 第14届全国运动会在陕西西安隆重开幕，京津冀 3D 运动员亮相开幕式。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今天请听第14集。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格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首先来关注疫情。昨天北京市朝阳区在对重点人群例行核酸检测当中发现一例咽拭子样本初筛阳性，朝阳区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对样本进行复核，采取临时封控措施，对涉及人员及环境进行核酸采样，新冠病毒核酸结果均为阴性，经疾控部门研判，排除新冠病毒感染。目前临时封控区域已经解除封控，恢复正常。 再来关注福建省的情况。据厦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办公室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截至昨天下午4点，厦门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8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这次通报的确诊病例中包括1名9岁的儿童，为此前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据介绍，确诊病例均是在定点医院隔离诊治，目前病情稳定，无症状感染者在定点医院隔离医学观察。目前疾控、公安等部门正在全力排查追踪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接人员。截至昨天下午4点，已经判定密切接触者773人，密接的密接541人。此外，厦门全市6个区均已经在昨天启动了全员核酸检测，截至昨天下午4点，已经采集样本243万余人，已检测145万余人。 另据厦门火车站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消息显示， 目前厦门火车站对发往京沪广深等多地的部分列车采取了阶段性停运措施，旅客可通过12306铁路客服平台、厦门火车站微博、微信等官方渠道及时了解列车运行情况。 另据了解，从14号开始，福建省莆田市启动全员全市核酸检测，截至14号24点，莆田核酸检测采样超过了172万人份样本。同时，针对14岁以下的儿童隔离者，当地安排一名家人同住，并由老师线上做好安抚工作。此外，昨天福建省泉州市部分区县的幼儿园停课，中小学启动线上教学，公共文化活动场所、景区等暂时关闭。目前，福建漳州、龙岩等地区也陆续启动了全员核酸检测，并加强了疫情防控和消杀工作。 此轮疫情一个特点就是10岁以下儿童比例比较高。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日前在接受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专访时表示，这轮疫情局势不可轻视。根据国外的研究报告显示，孩子们感染德尔塔病毒的症状比之前的病毒发生的症状要重得多，令人担心。但从福建的现状来看，目前感染德尔塔病毒的孩子症状还是比较轻，需要进一步密切观察，可以服用一些中药治疗。 张伯礼分析，与扬州、南京的疫情相比，本轮疫情目前确诊病例轻症及无症状感染者比较多，感染者整体年龄比较年轻。张伯礼表示，病毒的隐匿性很强，而且本轮疫情发现的较晚，最先在学校被发现，导致低龄感染者较多。再加上疫情所在地属于农村地区，防控力度相对薄弱，所以造成了一定量的传播。 张伯礼强调，德尔塔的传播力很强，目前我国12岁以下的孩子基本没有接种新冠疫苗、肺炎疫苗，而学校加强防控非常关键。家中有密接者或者次密接者，一定要坚持严格隔离，跟孩子分开居住。儿童做好自我防护，坚持戴口罩、勤洗手，教室、居室保持通风。此外，张伯礼表示，依据现有的经验，我们希望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把它控制住。 再来关注其他地区的情况。据云南省卫健委消息显示，9月15号的0点到24点，云南省新增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2例，无症状感染者4例，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例，确诊病例治愈出院14例，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隔离观察2例。据了解，这一例本土病例于9月15号在瑞丽市集中隔离酒店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当中发现，转运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结合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测结果，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介绍，扬州地区的6个火车站从今天0点起恢复办理客运业务。7月下旬，扬州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为阻断疫情传播，铁路部门自8月6号中午12点开始，陆续暂停扬州地区6个火车站的客运业务，并关闭进出站通道。9月9号，扬州全域降为低风险地区。根据扬州市疫情防控工作部署要求，从今天起，当地将全面恢复铁路等公共交通。 铁路部门提示旅客，候车乘客全客全过程应该规范地佩戴口罩，出示健康码绿码和行程码绿码，并经体温测量正常后即可乘火车出行。当地多数的车站已经配备了扬城扫码通一体机，可以快速实现健康码核验、身份验证、远距离测温等功能，方便旅客快速进出站。车站还将增派疫情防控引导员，帮助老人和托网旅客核验健康码、行程码，并免费提供一次性口罩。 新冠肺炎目前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大流行，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株已迅速成为目前盛行的毒株。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唐小平、李峰教授团队联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钟南山院士、陈如冲教授团队，针对德尔塔变异株引起的521新冠肺炎疫情，结合流行病学和病毒基因组测序技术，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精确描绘了德尔塔变异株传播的完整传播链，并结合临床资源，多方位描绘了这起疫情中病例的临床特征及病毒动力学特点。近日，这项研究成果在国际权威期刊《柳叶刀》子刊电子临床医学杂志上发表。 研究者观察到，这起疫情传播的途径 30.8% 是通过用餐传播比例最高，其次分别是家庭接触、社区传播以及包括工作和社交接触在内的其他途径传播。此外，研究者发现，德尔塔变异株的潜伏期短，传播速度快。德尔塔变异株在10天内可以传播4代，其中最快的代际传播速度不超过24小时。 研究者还发现，感染德尔塔变异株是预测病情转为危重症的危险因素。在60岁及以上老年的新冠肺炎患者当中，德尔塔变异株组比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的野生株组危重症风险高 1.45 倍，而且感染德尔塔变异株发展为危重症比感染野生株快了 2.98 倍。 研究者认为，快速追踪隔离以及及时发现病毒感染者，对重点场所实施及时管控，以及在特殊情况下实施局部地区全员核酸筛查均非常重要。快速发现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的做法，为全国防控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株提供了广州经验。 再来关注一个突发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的4:33，四川省泸州市泸县发生了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据泸州发布，截至今天早上的5点，这次地震造成部分房屋倒塌，泸县福集镇草坝村已经发现2人死亡，3人受伤。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了2级地震应急响应，泸州市启动1级响应。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早安京津冀，接下来关注三地热点。经国务院批准，2021中关村论坛将于9月24号到28号在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行。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本届中关村论坛以智慧、健康、碳中和为主题，论坛全面升级，重点围绕论坛会议、展览展示、成果发布、前沿大赛、技术交易、配套活动等6大板块，设置各类活动60场。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2021中关村论坛规格今年全面升级，经历14年发展，中关村论坛已经成为全球性、综合性、开放性的科技创新高端国际论坛。科技部副部长李萌介绍说， 今年呢，在国家层面专门成立了中关村论坛的组委会和执委会，为中关村论坛的进一步的提高水平提供了保障。 本届论坛9月24号开幕，会期5天，重点围绕论坛会议、展览展示、成果发布、前沿大赛、技术交易等6大板块，设置各类活动60场。北京市副市长靳伟介绍说， 24号晚8点举办论坛的开幕式，9月25日举行论坛的全体大会，颁布呢北京科学技术奖有关的奖项，举办了25场平行论坛，举办中关村论坛科博会，设置了综合馆等5个场馆，500余家中外的企业将展示最新的成果。论坛期间呢，发布长寿命的超导量子比特等一批重大的创新研究成果，组织中关村国际前沿科技创新大赛，聚焦医药健康等12个硬科技的领域，报名参赛的项目呢达到960余个，国际参赛的队伍数量占到了30%。举办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15场活动，500余项的新技术新产品。 中关村论坛创办于2007年，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成为国家级开放创新平台和国际化的论坛。与往年相比，今年的中关村论坛影响力进一步扩大，邀请的嘉宾当中既有外国政要，也有诺贝尔奖、图灵奖得主、院士专家等顶尖科学家，还有知名企业家和投资人。全球4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近400位外籍嘉宾参与并演讲。详细情况继续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作为中关村论坛的主办单位之一，中国科学院将发挥中国科学院院士、专家资源等优势，助力论坛举办，聚焦碳中和和健康2个主题。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创中心建设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黄向阳介绍说， 将主办碳达峰、碳中和科技论坛，共同举办全球科学与生命健康论坛，发布一项重大的成果，推荐相关的项目呢，参与技术交易大会和前沿科技大赛。我们部署了由中科院院士丁仲礼、张涛和高红军牵头的碳中和重大咨询项目，组织了近100位以上的院士专家呢，开展了咨询研究，也将在这次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年会上介绍阶段性的研究进展。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主任郑浩俊介绍了中国科协助力中关村论坛以及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拓展国际合作方面开展的工作。 为了促进国际技术交易合作，中国科协发起成立了国际技术交易联盟，形成了国际技术贸易规则和技术交易生态环境建设的共识。今年，联盟将拓展国内外合作伙伴，吸纳优秀的国际资源，扩大联盟成员，力争达到20个国家和地区，150家国际机构。 以筑梦为主题的2021北京时装周昨天拉开帷幕，将持续到26号。昨天，逐梦科技守护美好生活主题展在北京城市服务中心张家湾设计小镇北京未来设计园区举办。当晚，北京老字号品牌铜牛携手著名设计师刘威带来科技时尚大秀，揭开2021北京时装周开幕盛典的序幕。 京津冀之声记者王思农在开幕现场了解到，北京时装周永久会址将落户张家湾设计小镇。此外，北京时装周将与张家湾设计小镇北京未来设计园区深度合作，聚集国际设计师孵化基地、国际一流的时尚科技发布中心、国际创意设计展示交易平台等高端时尚资源，全力打造立足北京、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时尚产业高地。详细情况，来听王思农发回的报道。 9月15号晚上7:30，2021北京时装周在张家湾设计小镇北京未来设计园区用一场精心设计的时装秀正式开启。这场秀的开场形式非常新颖，最开始大家可以看到两台消毒机器人在舞台街道上进行喷洒消毒，也是把抗疫和科技元素呈现在了秀场的舞台上。随后呢，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场传统意义的时尚大秀，模特们身着的服装都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比如说像环卫工人、乘务员、消防员，还有公园遛鸟和打太极拳的老人以及学生等等。那么在这些服装的基础上呢，也是加入了很多的时尚元素，也是这些平凡的普通人成为了本次时装秀的主角。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冬季元素的服装秀呼应了即将到来的2022北京冬奥会。那么在首秀结束之后呢，在会场进行了2021北京时装周的启动仪式。在启动仪式上，北京时装周也宣布永久会址将会落户在张家湾设计小镇。那么据了解呢，2021北京时装周以筑梦为主题，9月15号到26号将在张家湾设计小镇北京未来设计园区、首钢园、龙福文化中心、三里屯、望京小街、京工时尚创新园等首都时尚文化地标举办线上线下近百场官方活动。那么关于首秀直播以及后续更多的北京时装周的内容呢，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到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进行了解。 由民建中央、工信部、天津市政府共同举办的2021年中国天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昨天在天津开幕。本次论坛以创新驱动、合作赋能、高质量发展为主题，800多位国内政要及各地业界精英、专家学者等齐聚一堂，将在为期4天的活动中努力探索营造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良好环境，扩大区域交流合作，推动新时代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有效路径。 据了解，本届论坛开幕当天，现场集中签约项目10个，总投资签约约76.45亿元人民币，主要涉及生物医药、智能科技、信息技术、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新经济服务业、区域总部、乡村振兴等领域。此外，自2019年8月本届论坛确定在天津举办以来，已经签约落地62个项目，签约金额241亿元。 昨天，以文化艺术交融、共建“一带一路”为主题，由河北省人民政府和文化旅游部共同主办的2021“一带一路”长城国际民间文化艺术节拉开了帷幕。据了解，艺术节在河北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和秦皇岛两地共同举办，将持续到明天。今天，艺术节所涉及的展览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据了解，本届艺术节将举办多场活动，其中阿塞拜疆经典轻歌剧《货郎与小姐》音乐会版、国韵流芳京剧国粹经典演出，以及妙造自然、齐白石书画艺术、演化公共的未来等顶级展览将会在主会场，也就是廊坊丝路中心举办。在秦皇岛分会场将安排长城交响音乐会、长城脚下化飞仪、长城之美摄影展等活动。 据介绍，“一带一路”长城国际民间文化艺术节旨在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以民间文化艺术团组和民间传统技艺传承人为交流活动主体，推动中外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相互促进，致力于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国际性民间文化艺术交流平台。据了解，近年来，河北省持续建设对外文旅推广资源库，集中推送了一批具有河北特色的文艺作品。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发来的报道。 打开希腊、波兰和孟加拉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社交网站，展示河北传统文化和现代风采的百余个节目，近20项非遗产品正在通过视频展播和线上图片展的形式向海外推送。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圣多美市市民李都： 这个视频使我感受到中国音乐的悠扬婉转，兼容并蓄，这真的是一次美好的视听享受。 梦中有一中心主席卡马尔乌丁： 我学到了许多有趣的民间文化和艺术，他们都是来自河北省。我真的希望河北和达卡之间的文化交流能更多。 近年来，我省持续建设对外文旅推广资源库，集中推送杂技、民乐、交响等河北特色和优势对外交流资源。与此同步，推出中西合璧的线上新春民族音乐会，用东方民乐与西方交响跨界对话的创新形式，让河北之名闪耀一带一路。以第5届河北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为契机，我省建立起文旅业融合办会新模式，邀请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海外嘉宾参会，线上线下自由参会，实现国家文旅业界的交流互鉴、合作共赢。中国驻孟加拉国使馆文化处临时负责人扎明威： 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优秀的河北文化艺术作品登上孟加拉国的舞台，我也希望家乡那些文化珍品能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新时代大国外交增添软实力。 除了文旅业之外，作为一带一路在环渤海地区的重要交汇点，河北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产业特色，精准对接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需求，全面加快对内对外开放步伐，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继续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发来的报道。 在石家庄国际陆港，满载50个集装箱的京津冀首趟中欧班列跨境电商专列拉响了汽笛，驶向波兰最大铁路转运港马拉舍维奇。一大批河北制造登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石家庄国际陆港副总经理高翔： 截止到9月11号，石家庄国际陆港今年已开行国际班列122列，标箱12万余箱，各项指标已超过2020年的全年的总和。 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机遇，我省加快优势企业走出去步伐。目前我省与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往来合作关系。省发改委统计数据显示，13-5时期全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备案核准对外投资企业180家，中方对外投资额110亿美元，投资领域涵盖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等国民经济主要行业。河北企业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和一带一路境外企业信息服务平台日趋完善，促进我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由2013年的148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194.3亿美元。石家庄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石宪廷： 今年前8个月，我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合计是998.3亿元，同比增长了23.1%。随着河北省不断的拓展外贸发展空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成为了我省重要的贸易伙伴。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的新措施。北京即将开展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报备及批准政策试点，昨天北京两区建设1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了第一场发布会。会上介绍，在京从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关键材料等领域生产研发类规模以上企业，在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时，满足从业1年以上且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50%条件的，实行报备及批准。目前科技部火炬中心已经开通报备及批准试点申报系统，试点工作即将正式启动，预计实施后将有1000家企业受惠。 北京税务部门将与天津、河北税务部门加强合作，今年年底前将再实现一批涉税事项同市同标。昨天，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就北京市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实施方案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北京今后5年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和智慧税务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其中提出，到2025年年底前将建成智慧北京税务，进一步优化首都的营商环境。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发来的报道。 实施方案从6个方面形成了30条举措， 而在今年，市税务局就推出了一批流程优、体验好的项目，其中包括率先在全国实现了增值税发票全票种、全流程、全线上自动审批。针对纳税缴费的热点和难点，市税务局五月还推出了智能退税功能，实现了小额退税全流程自动化处理。六月，本市新上线了在线导办功能，通过优化非接触式办税，为广大纳税人提供了网购式的一对一线上辅导。据了解，本市还积极深化区块链加不动产的应用，实现材料更精简，平台更智能，全程网上办。同时还推进股权转让个税业务线上办理，通过部门间数据共享替代人工审核。再有是在严格规范税务执法行为方面，落实首违不罚清单，加强京津冀区域执法协同，逐步实现执法信息互通、执法结果互认。市政务服务局副局长刘强说， 目前呢，京津冀三地政务服务部门已联合推出两批共计57项同事同标事项，税务领域主要涉及到跨区域涉税事项的报告、发票领用、相关转让财产事项的报告等13项事项。下一步呢，将会同税务局与这个京冀两地的税务部门、政务服务部门于年底前再推出一批涉税事项的同事同标，压减申请材料和办理时限，统一呢办事指南，在相关政务服务场所落地实施。 来关注冬奥方面的消息，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建筑工程项目全面开工以来，崇礼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扎根施工现场，严把工程质量，致力打造精品工程。来听张家口台记者安永月的报道。 天还没亮，崇礼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站长处树明就带领同事来到冬奥村施工现场。 我们要对房间装修、细部节点、质量观感要进行全面的一个检查。 随着冬奥会建筑工程陆续竣工，质量监督站每天的工作也更加忙碌。仅冬奥村就有1933间房，监督站分成10个组团，挨个对每个房间进行验收。戳数名， 虽然这个项目体量大、时间紧、任务重，但是我们也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分批制、分阶段对这些房屋进行一个全面检查，保质保量按期把这项工作完成。 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所有建筑项目都由崇礼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监督检查，监督站研究制定出切合实际的监管台账，保证每一次检查有过程、有结果、有提高。冬奥村项目总工程师陈祥国： 崇礼区质监部门啊，说实话基本上是天天到我们来检查，因为这个冬奥项目也到了这个关键阶段，作为施工总承包单位，对我们质量监督部门提出的问题，我们是第一时间立即整改。 再来关注汛情，按照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有关规定，北京市防汛期为每年的6月1号到9月15号。北京市防汛办昨天发布，考虑到今年海河流域强对流天气明显偏多，今年防汛工作按照汛期管理延长到9月30号。今年汛期全市降水量比常年偏多80%。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发来的报道。 根据统计，今年入汛以来到15号上午8点，全市平均降水量719.9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80%。市水务局副局长杨进怀介绍说， 降雨产生的水资源量是46.28亿立方米，全市平原区域地下水平均埋升比汛前回升了3.41米，全市大中型水库蓄水比汛前增加了13.48亿立方米。8月23日，密云水库蓄水量突破了1994年9月16日以来的最高纪录。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市防汛期为每年6月1号到9月15号。考虑到今年海河流域强对流天气明显增多，今年9月15号以后，防汛工作按照汛期管理延长到9月30号。市水务局水资源处处长廖平安介绍说，在保障生产生活用水的同时，今年汛后到明年汛前，本市将调度密云水库、官厅水库、南水北调中线等工程水源统筹实施潮白河、北运河、永定河三大流域生态补水。 预计这三大流域的平原区啊，这段时间河道将全面有水，有水河道长度增加180公里，增加水面近20平方公里。同时啊，全市的地下水预计总体再上升了1到1.5米左右，地表水环境质量和水生态健康水平进一步得到有效改善。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中秋国庆假期。中秋节即将到来，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了月饼专项监督抽查。本次月饼的专项抽查在全国随机抽取月饼的样品250批次，发现5批次样品不合格，分别是1批次样品微生物污染、3批次样品食品添加剂超限量使用和1批次样品的质量不达标。产品的抽检结果可以登录食品安全抽检公布结果查询系统进行查询。 今年的国庆假期从10月1号开始到10月7号结束，一共7天。明天起，国庆假期首日的火车票将正式开抢。今天，乘客可以通过12306网站、APP 等途径购买9月30号的火车票。需要注意的是，受福建莆田等地的疫情影响，目前疫情地区的火车站运行也受到影响，因此旅客出行前务必要查询目的地最新的疫情防控措施，以免影响行程。 中国民航局日前公布，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当中，全国民航客流量相比暑期将大幅提升。截至目前，民航局已经安排了航空公司在双节期间增加8600多个航班，满足假期市场的需求。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今年七八月份，由于境外输入病例和本土多地散发疫情叠加，导致我国民航暑运旺季遇冷，客运量比2019年和2020年分别下降42%和16.6%。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将得到释放。民航局运输司副司长商可嘉介绍， 中秋国庆假期，从近日 OTA 搜索和预订的情况来看，比较乐观，国内客运量与暑期相比将实现大幅提升。目前境外疫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中外航司运营国际客运航班每周约200班往返，占疫情前的2.2%。今年双节期间仍然不是出境游的好时机。 据预计，在今年中秋假期，我国民航旅客出行高峰在9月18号，即节前一天；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高峰为9月30号、10月6号、7号和10号。商可嘉说， 在运力安排方面，截至目前，民航局已在每周10万班以上的国内定期客运航班计划的基础上，安排多家航空公司执行中秋加班计划4250班，国庆加班计划4406班。 昨天，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认真做好中秋国庆假期疫情防控和留校师生服务保障工作，加强假期值班值守，确保疫情防控领导体制、指挥体系和应急机制正常运行，明确离校返校疫情防控要求，强化留校师生关心关爱，丰富假期生活安排，保障科研、学习、生活等需求。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5号，第一架载有19名乘客的商业包机从伊朗马什哈德抵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此外，26名乘客将搭乘同一架飞机从喀布尔返回马什哈德。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鉴于阿富汗近期的局势发展和喀布尔机场的状况变化，一些国家已经恢复了飞往喀布尔的航班，其中包括伊朗马什哈德至阿富汗喀布尔的商业包机航班。 美国国会参议员外交关系委员会14号就美国从阿富汗撤离行动举行听证会，国防部长奥斯汀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说，如果有必要，委员会将传唤奥斯汀等官员出席。 路透社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为消息源报道，奥斯汀14号因事务时间冲突而无法出席听证会，他将于9月底参加参议院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梅嫩德斯说，没有五角大楼官员参加，就无法全面说明美国对这场危机的应对，尤其是关于美国训练和资助阿富汗军队为何会完全崩溃。如果奥斯汀仍然拒绝配合，委员会将考虑使用传唤权强制他和其他有关官员出席听证会。 再来关注国际疫情，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的10:34，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了501,419例，达到2,568,003,57例。死亡病例增加了7,316例，达到464,740例。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5号说，欧盟新冠疫苗接种成绩显著，已有超过70%的成年人完成疫苗接种。然而，目前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疫苗接种仍存在较大差异，应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加强接种工作。他说，为了遏制疫情，疫苗接种工作必须在全球范围内继续进行，尤其是在低收入国家和地区。这些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累计接种技术不到全球总量的1%，接种不公平的程度和紧迫性显而易见。 新冠大流行期间，欧盟通过减轻失业风险援助计划为其雇员和公司提供财政支持。冯德莱恩表示，得益于减轻行业失业风险援助计划，今年19个成员国的经济有望恢复到大流行之前的水平，其余欧盟国家经济有望在明年恢复。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据美国中文网报道，当地时间14号清晨，飓风尼古拉斯在美国德州海岸登陆，造成州内超过50万用户断电，并可能给墨西哥湾部分地区带来强降雨。美国国家飓风中心专家布莱克警告说，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尼古拉斯可能会在深南方地区引发危及生命的山洪爆发。预计尼古拉斯的中心将于15号穿过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并给那里带来强降雨。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爱德华兹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与此同时，德州北部海岸和路易斯安那州南部也可能遭遇龙卷风。预计风暴还将在密西西比州南部和阿拉巴马州南部带来强降雨。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北影节的最新消息。昨天由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携手爱奇艺打造的云上北影节线上影展正式开幕。作为一场国际性盛会，北影节的红毯一向是群星闪耀。今年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线下红毯将在爱奇艺线上直播。 日前发布的云上北影节线上影展片单当中，囊括了治愈系剧情《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以及视觉冲击感十足的灾难片《切尔诺贝利》等十大主题单元的近100部国内外优质影片。此外，电影节创投训练营作品《洛桑》、《角度》、《老虎卡门》、《除夕夜》将分别于9月21号到24号每天10点上线爱奇艺，每部影片的观看期限为1天。 为期5天的第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正在北京新国展举行。昨天，一起以图书童书市场结构性调整与出版创新为主题的论坛在图博会上召开。童书出版呈现出哪些特点和趋势？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发来的报道。 在儿童绘本展区，利用玩偶、躺椅、网红场景等打造的儿童阅读空间里，儿童绘本剧、白雪公主皮影戏等活动吸引了很多家长和孩子们的目光。近5年，少儿出版一直在整个出版行业中占据第一大门类的地位。据本届图博会承办方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建瑞在论坛上介绍， 2021年上半年，童书市场在全国图书零售市场的马洋比重达到了27.73%。国内的童书市场规模一直呈现增长的趋势。2020年，即使受疫情影响，儿童新书品种也有20000多种，动销品种则达到30多万种。 中国出版协会少年儿童阅读推广联盟主席李学谦直言，童书市场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们看到，科普、百科，还有主题出版这些非虚构类的图书，它的市场份额在持续扩大，而我们一些传统的童书市场的优势板块，像儿童文学这些虚构类的图书呢， 它的市场份额在下降。 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总裁蒋艳平分析指出， 少儿图书市场我们认为它仍然有更多的可能，仍然存在的变化，也存在的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双减的政策之下，学生的课外时间增多了，学校会增加一些兴趣社团的活动，对我们少儿出版来说应该还是有很多的利好的。 天涯共此时，居庸生明月。9月17号，昌平区将在古老巍峨的居庸关长城脚下举办居庸山月中秋诗歌晚会，为市民送上一份丰盛的节日文化大餐。晚会同时也拉开了金秋汇聚畅游昌平2021年秋冬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的帷幕。届时，世界大学生魔术交流大会、温泉文化节、苹果文化节、善行者徒步活动将轮番登场。在北京最好的金秋时节，关注北京昌平微信公众号，一起畅游昌平吧。 美丽的金秋时节，带着孩子进山赏秋，不失为京郊亲子游的好选择。在北京八达岭长城西北20公里处，一片山谷中有上百处人工开凿的洞穴，关于它的由来和用途至今仍然是一片谜团。这就是国家3A级景区古崖居遗址。现在就由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带您认识走进位于北京市延庆区的古崖居。 古崖居遗址是国家3A级景区，和八达岭长城一样，都是在延庆悠久历史长河当中古人留下的壮观遗迹。古崖居虽然有1000多年的历史，但直到1984年北京市第4次文物普查时才被发现。2013年3月晋升为第7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延庆古崖居景区负责人李文涛介绍， 古崖居顾名思义，它是古人在山崖上开凿的石窟洞穴遗址，在海坨山脉中一共有8处，这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好。现在保存的这里石室一共有137座， 这些石室面积总计10万平方米，藏在东西走向两山形成的峡谷中，峡谷崎岖弯转，使得山寨十分隐蔽。石窟居室分布在面向西南的东侧山体之上，整个山寨避风朝阳。古崖居石室包含了厨房、卧室、马厩、储藏室、议事厅等用途。从开间上看，有单间、双套间、三套间。古崖居系何人开凿？开凿于什么年代？作何用途？从发现之初就引起了史学界的极大兴趣。经过勘察考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假说。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距今1000多年前，我国五代时期，延庆北部山区曾活跃过一支游牧民族——西西族，这是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山寨。在北京最美的时节，家长可以带着孩子进山赏秋，同时开展一场文化探秘之旅。OTA 平台上，景区成人门票54元，学生27元，60岁以上老人与6岁以下儿童免票，可以租赁语音讲解设备。置身在这片历史遗迹中，激发孩子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一家人共同破解关于古崖居的诸多秘密。 演出方面，昨天2021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正式公布了今年的演出安排。作为北京演艺集团的重点演出项目之一，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已经成功举办5届。9月28到9月30号，音乐季将重回国家体育馆南广场，接连上演3场演出。本届音乐季将延续以往主题演出的形式，包括共同的家园、经典交响之夜、金秋奇妙夜3大主题，每场演出各具特色又相得益彰，总体风格是民族与世界交响、古典与流行对话、音乐与观众交流。 天津大剧院昨天发布2021秋冬重磅演出，包含话剧、戏曲、音乐剧、舞剧、音乐节、艺术歌曲音乐会等门类，时间跨度从9月到年底，共有大约20部精彩演出与天津观众见面。名团名家齐聚金门演绎经典名篇，更有著名演员明星加盟为该演出季增色添彩。 记者从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了解到，2021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售票通道正式开启。本届车展将于9月29号到10月5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预计展出面积20万平方米，将成为当年中国北方地区规模最大、品牌最齐全的国际顶级汽车展览会。因疫情防控需要，参观本届车展的观众全部采用实名制预约购买，凭参观者身份证实名制入场的方式。观众可在网上预约购票，凭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场参观。 明天上午10点，河北省沧州市2021狮城文化旅游一卡通将正式上线发行。本次一卡通面向户籍在沧州市辖区的市民公开发售，发售总量共计3000张。据了解，一卡通整合了12家优质文化旅游消费资源，购卡者可以以100元的惠民价格享受到多次观赏精品演出或电影、畅游精品景区和在线海量阅读等不同类型的线上线下服务。 申购者凭有效证件进入沧州文旅发布微信公众号即可购卡开通。 放眼全球体坛，聚焦赛场内外，体坛资讯。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第14届全国运动会在陕西西安隆重开幕，东京奥运会第一枚金牌获得者杨倩点燃了全运会主火炬。在此前的代表团入场环节中，北京体育代表团第一个登场，奥运金牌奖牌选手张佳琪、龚俐纷纷亮相，而东京奥运会跳水男子十米跳台冠军曹原更是作为旗手走在了前面。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在开幕式的后场区，北京体育代表团用这样的方式给自己加油。参加入场式的北京队成员共有39人，入场之前旗手曹原还在认真地进行着练习。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孟强华也鼓励大家努力展现北京选手的风貌。 我作为这个体育工作者，这是第9届全运会，每次参加都会让我特别激动，这是我们展现北京体育人风采的舞台。 作为第一个代表团走进开幕式的现场，曹原高举着北京队的旗帜，队列中还有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员代表张佳琪和龚俐。龚俐说：“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全运会，然后但是是我第一次就是来参加这种全运会的开幕式，然后肯定心情是无比激动。对于比赛的话，也是有了特别充足的准备，做好自己全力以赴吧。” 而已经结束比赛并且收获了本届全运会金牌的曹原和张佳琪，也给北京队的同伴送上了祝福。 但是今天有荣幸获得了这个旗手的这个代表嘛，然后也心里也很激动嘛，也预祝北京代表团取得了好成绩。 在这里预祝北京代表团取得优异的成绩。 本届全运会，北京体育代表团共有866人组成，运动员599人。截止到开幕式之前，北京代表团已经取得了8金3银6铜的好成绩。 昨晚，天津女排队员王宁作为旗手引领天津市代表团第三个入场。作为上届全运会东道主，天津代表团共475名运动员向本届全运会的26个大项、143个小项的比赛发起冲击。截至目前，在提前开赛的项目当中，天津代表团已经在网球项目获得了4枚金牌，同时在跳水、马拉松、游泳、棒球等项目上斩获数枚奖牌。 昨晚，第14届全运会开幕式在陕西西安举行。河北省铅球名将、奥运会冠军巩立姣担任了河北省代表团开幕式旗手。据介绍，本届全运会河北省代表团共有414名运动员参赛。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安鹏、曹丽发来的报道。 在东京奥运会女子铅球决赛中，巩立姣以20米58的好成绩强势摘下了该项目的金牌。这枚金牌不单单是巩立姣本人首枚奥运金牌，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奥运会历史上拿到的首枚田赛项目金牌。赛后在接受采访时，巩立姣落泪并说道：“人一定是要有梦想的，万一实现了呢？我坚持了21年，感谢国家与团队，他们都很辛苦。这个金牌不仅仅属于我自己，也属于我们团队。”巩立姣的不畏挫折、坚持追梦，引得众多网友为其点赞。河北代表团新闻联络员郭立军介绍， 本届全运会呢，河北共有414名运动员参加26个大项、210个小项的比赛。在先期举办的武术、跳水、射击项目比赛当中，我省代表团呢已经获得了4金4银2铜的成绩。河北代表团将奋勇拼搏，努力实现全面超越的目标。 据了解，本届全运会将于9月27号闭幕。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3个行业体育协会的1.2万多名运动员参加了本届全运会的竞技比赛项目，1万多名群众运动员参加了群众的赛事活动。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本专题由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1月出版，书中的通讯特写时间跨度从1938年到1948年，